一个 Mr. Right 出现在我眼前，丑小鸭的我要改头换面，变得更美自信，它是我字典里美丽的恩典，深刻体会心情已经完全改变我的一切，问题解决，穿上我最耀眼的高跟鞋，在你面前换上我最亮眼的一面，让你看见空气中的我散发出迷人的香味，这是绝对自信，让我实现所有一切全部都改变，我不再去想别人怎么看，我就是习惯自己很勇敢，就请你和我跟着音乐一起来摇摆，现在我只想做我自己，觉得很愉快，就请你秀出自己的勇敢，请走出来，让生命起步变得更澎湃，活得自在，与寂寞统统都不再扰乱，把握现在，充实你自己，每一天你会过得很精彩，请别再去想别人怎么